眼泪太多，我要最纯净那一个。花开太多，我要为凋谢那一朵。尘里飘落，我要折射阳光那一个。写成给你的歌。 成长的笔墨，时光乘着日